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71集。在金光瑶认祖归宗之前，他从母姓，名字就叫做孟瑶，这并非秘密，而且这个名字还曾经大名鼎鼎。日后站在金鳞台之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脸方尊金光瑶，头一次上金鳞台是如何光景，虽然没几个人亲眼见过，但传言已是十分详尽。金光瑶的母亲是云梦一所勾栏的名人，当年素有烟花才女的美名，据说弹得一手好琴，写得一手好字，知书达理，不是大家闺秀胜似大家闺秀。当然再胜似，说出去到了人家嘴里，娼妓还是娼妓。金光善偶经云梦，自然不能错过这位当时风头正劲的名妓了。他与梦女流连缱绻数日，留下信物一枚，心满意足飘然离去。回去之后当然也和以前无数次一样，把这个风流一度的女子抛之脑后了。对比起来，莫玄宇和他的母亲已经是颇得垂青，至少金光善后来还想起过有这么个儿子，曾把他接回金鳞台。孟瑶便没这么幸运了，娼妓之子比不得良家之后。孟女独自为金光善产下一子，如墨二娘子一般前等后等，心心念念盼着这位先手回来接走自己和孩子，并悉心教导孟瑶，为他将来进阶仙门做准备。然而儿子长到十几岁，父亲仍旧没有消息传来，孟女却已病危。临终之前，孟女给了儿子金光善当年留下来的信物，让他上金鳞台去求个出路。于是孟瑶打点好行囊，从云梦出发了，跋山涉水抵达兰陵，到了金鳞台下，孟瑶被挡在了门外，他便取出信物请求通报。金光善给的信物是一枚珍珠扣子，这在兰陵金市并不是什么稀罕物件，随手一抓一大把，最常做的用途就是金光善外出拈花惹草打野时的时候赠以家人，拿着这个漂亮的小物件充作稀世珍宝，搭配山盟海誓许诺来世今生，随手就送，送完就忘。孟瑶来的实在是很不巧，当天正好是金子轩的生辰，金光善与金夫人正在为宝贝儿子设宴庆生，还有众多家族亲眷在场。三个时辰过后，天色已晚，他们与放灯祈福，一起起身准备出门，家仆这才瞅了个空前来通报。金夫人见了那枚珍珠扣子，想起金光善以往的种种劣迹，当场脸就黑了。金光善连忙把珍珠碾成碎末，大声斥责家仆，吩咐他把外面的人赶走，别让他们出门放灯的时候撞上了。于是孟瑶便被人从金鳞台上踹了下来，从最上面一级一直滚到了最下面一级。据说他爬起来之后什么也没说，抹掉了额头上的鲜血，拍拍身上的灰尘，背着行囊就走了。射日之争开战后，孟瑶便投入了清河聂氏门下。聂明觉手下的清河聂氏，本家修士和应征散修分几地驻扎，其中一处坐落于河间某不知名山脉。聂明觉徒步上山，远远的还没走近，便看到一个布衫少年拿着一只竹筒，从碧悠悠的林子里转了出来。那少年似乎刚刚取水归来，步态略显疲乏， 正要走进山洞，忽然又停了下来。他站在洞外凝神听了一阵，似乎犹豫着该不该进去，最终还是拿着竹筒默默往另一个方向走了。走出一段过后，这少年在路边找了个位置蹲了下来，从怀里掏出一点白色的干粮，就着清水慢慢吃了起来。聂明觉朝他走了过去，这少年正埋头吃东西，忽然被一道高大的阴影笼罩，一抬头连忙收了干粮，站起来道：聂宗主。这少年身量较小，白面翠眉，正是金光瑶那张很占便宜的乖巧脸。这时候他还没上金鳞台认祖归宗，额间自然也没有那一点明智朱砂。聂明觉明显对他的脸有印象，问道：孟瑶。孟瑶恭恭敬敬地道：是。为何不和旁人一样进山洞休息？孟瑶张了张嘴，有点尴尬地笑了笑，似是不知道说什么好。见状，聂明觉越过他朝山洞走去，孟瑶看上去想拉他，没敢拉。聂明觉隐匿了声息，示意径直走到洞外，也没有人觉察。里面的众人仍在高谈阔论的欢。 对，就是他。 不会吧，金光善的儿子？金光善的儿子能跟咱们混成一个德行？怎么不回去找他爹啊？动动手指就能让他不必这么辛苦了。 你以为他不想回去吗？人家拿着信物千里迢迢从云梦找到兰陵去，不就是想认这个爹？ 那他可算错喽，金光善婆娘可厉害。 嘿，不是我说，金光善在外边生的那么多儿子女儿，最起码有一达，你看他认过谁没有？闹成那样也是他自取其辱。嗨，人呐，就是不能盼着自己不该盼的东西，摔得头破血流怪谁啊？谁都不能怪，自找的。 哼，傻不傻呀？有一个金子轩，金光善还稀罕什么别的儿子呀？何况还是个千人骑万人压的昌妓生的，鬼知道究竟是谁的种。我看金光善也是心里犯嘀咕才不敢认吧。 哪能呢，我看他呀是根本就不记得自己跟那女的有过这么一遭了。 一想到金光善的种要认命的给咱们打水，我居然还挺高兴的。 认命个屁，人家可使劲表现了，没看他那么卖力吗？整天跑来跑去做这做那，多殷勤呢，巴巴的就指望混出名堂来，他爹肯认他回去呢。 聂明觉得心头窜起了一把怒火，直烧到了魏无羡的胸中，他的手猛地压上刀柄，孟瑶连忙伸手去阻止他，没止住，刀已出鞘，山洞前一块岩石轰然落地，洞内原本坐着几十名正在休息的修士，被这块岩石的塌落吓得蹦起来，齐齐拔剑，手里捧着的饮水竹筒噼里啪啦摔了一地。随即聂明觉喝道：喝着别人给你们送的水，嘴里却说着阴毒之词，你们投我坐下不是来斩杀文狗，却是来嚼舌根的吗？ 洞内传来一阵忙乱，众人均知赤峰尊脾性，越辩解他怒火愈长，今天怕是逃不脱惩罚了，只能老实认了，因此无一人敢说话。 聂明觉冷笑一声，也不进洞，对孟瑶道：你跟我过来。聂明觉转身朝山下走去，孟瑶果然跟上了。两人走了一段路，孟瑶的头却越来越低，步伐也越来越沉重。半晌他才道：多谢聂宗主。 男子汉大丈夫，行得正站得直，不必在意那些闲人的流言蜚语。 孟瑶点点头道：是。虽是这么硬，但他脸上仍是染着一丝愁色。今日聂明觉这样帮他出头，压得一时，日后那些修士定然要百十倍的讨还回来，如何能不愁？ 聂明觉却道： 这些人越是在你背后大放厥词，你越是要让他们都无话可说。我看过你出阵，每次都在阵前，而且每次都留在最后疏导安置平民，做得很好，继续坚持。 闻言，孟瑶微微一愣，头抬起来了一点。 聂明觉又道，你剑法很轻灵，但是不扎实，还要再练。 这已经是直白的鼓励了。孟瑶忙道，多谢宗主提点。 魏无羡心中却明白，再练也扎实不了。金光瑶不比寻常世家子弟，他底子太差，永远不能更上一层楼。所以于修炼之道，他只能求博求广，不能求精求深。 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宗百家之长，涉猎各家绝技，也是他为什么曾被人诟病为偷技之徒的原因。 河间是射日之争中的一处要地，也是聂明觉的主战场，仿佛一道铜墙铁壁横在岐山温室身侧，令其不得东侵南下。清河聂氏与岐山温室原本便有旧怨，一直憋着压着，开战之后双方爆发，大大小小战役无数，场场头破血流，不死不休。河间一带的平民百姓深受其苦，岐山温氏自然无所顾忌，清河聂氏却不能不顾忌。在这样的情形下，每次战后不厌其烦清理战场并疏导安抚平民的孟瑶，得到了聂明觉越来越多的留意。几次之后，聂明觉直接将他提拔到身边做了副使，而孟瑶也把握住了机会，每次都能将交代的任务稳妥完成。因此此时的孟瑶非但不像后来那般总受聂明觉严厉教训，反而颇得他欣赏器重。而魏无羡听了太多那种诸如脸方尊听见赤峰尊到了便落荒而逃的笑料，每次看到与聂明觉和平相处甚至如鱼得水的孟瑶时，都觉得十分玄幻。这一日，河间战场迎来了一位客人。射日之争中，三尊各有美名佳话流传。赤峰尊聂明觉是所向披靡，所过之地温狗寸草不生。泽无君蓝曦臣则与他不同，姑苏一带形势稳定后，有蓝启仁固守，他便常常外赴支援，救人于水深火热。射日之争中收复失地，虎口夺人无数次，因此人人听到他的名号便欣喜若狂，仿佛多了一线生机，有了保命王牌。每次蓝曦臣护送别家修士经过河间时，都会稍作停歇作为中转地，聂明觉亲自将他接引入一座明亮宽敞的厅堂之中，厅内还有数名修士均坐于堂前。虽说蓝曦臣的相貌和蓝忘机几乎一模一样，但魏无羡一眼就能辨认出他们谁是谁。可是看到这张脸时，他心中还是忍不住一动，暗想，不知我的身体现在怎么样了，剪纸化身被怨气侵袭，肉身会不会也出岔子，蓝湛会不会觉察不对。几句寒暄后，一直侍立在聂明觉身后的孟瑶转了出来，为个人送上茶盏。阵前都是一个人当六个人用，根本没有杂役或使女的空位，因此这些日常杂事也被作为副使的金光瑶主动包揽了。几名修士看清了他的相貌，先是一怔，随后神色各异。金光善的风流趣闻一直是流传的极快极广的闲话谈资，孟瑶做过一段时间的著名笑柄，倒有几个人认得他。大抵是觉得娼妓之子身上说不定也带着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这几名修士接过孟瑶双手奉上来的茶盏后，并不饮下，而是放到一边，还取出雪白的手巾，很难受似的，有意无意反复擦拭刚才碰过茶盏的手指。 聂明觉并非细致之人，未曾注意到这种细节。魏无羡却用眼角余光扫到了这些。孟瑶视若未见，笑容不坠半分，继续奉茶。蓝曦臣接过茶盏之时，抬眸看他一眼，微笑道：“多谢。”旋即低头饮了一口，这才继续与聂明觉交谈。旁的修士见了，有些不自在起来。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